心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妻子，这是由谭晶所演唱的。

受你的苦累。这里有我的竹马和青梅，这里有我的兄弟和姐妹，这是因为凝聚这份把心门由你推开，就这样爱着你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，汗水打湿的手绢 Cannot know why, 唯独对我说。